方式，也采取了主动的限产减排的措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14号星期三，农历10月初7，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4和9。来，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受到弱气压场的影响，今天本市大气扩散条件继续转差，极不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不适宜户外活动，外出请加强健康防护。早晨有大雾天气，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0米，请车辆谨慎驾驶，确保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早晨有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前半夜有雾或轻雾，西部北部有小雨，山区雨加雪或雪，南转北风1、2级转3、4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1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5度。来，我们再看一下洗车指数的预报，明天有降水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西三环万寿桥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北五环顾家庄桥西向东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还有西三环紫竹桥北的北向南有事故，后车请您一定要注意避让。那么市气象台呢，是在昨天下午的4:30已经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昨天夜间呢，本市是有雾的，能见度小于1000米，部分地区小于500米，请注意防范。另外呢，也发布了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的通知。那么从昨天早上的8点已经启动了，预计到明天白天空气质量将会逐步改善，请广大市民做好健康防护。建外大街目前的进城方向，国贸桥到建国门桥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 走读北京大运河。大运河上有着北京城文化记忆的深刻烙印。作为一个老北京，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踏上了寻访之旅，用脚步丈量北京大运河的踪迹，写就了《走读北京大运河》一书。北京大运河有着怎样的历史变迁？它留下了哪些故事？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读北京大运河。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世界上的运河工程中哪条运河最长呢？ A. 苏伊士运河， B. 京杭大运河， C. 巴拿马运河。 那么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我们要为您开启一个小小的系列节目，叫走读北京大运河。这个系列节目呢，不是这几天连着播，而是这周播，下周播，再下周还会播。走读大运河呢，是一本新出的书，是杨良志先生的一本新的作品。那么也是其实带我们更多的来了解北京的大运河。那么杨先生也会用几期节目的时间来为我们介绍这本书，介绍他亲自用脚步丈量过的北京大运河上有些什么有意思的事儿。那么说到运河呢，世界上的最长的运河是哪一条？苏伊士运河、京杭大运河还是巴拿马运河呢？如果您知道的话哈，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国家博物馆举行。展览设计了关键抉择、壮美篇章、历史巨变、大国气象、面向未来等主题展区，运用历史图片、文字视频、实物场景、沙盘模型、互动体验等多种手段和元素，充分展示40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发生的伟大变迁，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也要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国博就正常接待社会观众了。8点半开馆，16点半不再接受观众进场，17点广播会提醒，18点正式闭馆。再来关注一本以改革开放40年为主题的新书，著名作家何建明的最新作品《我的国家史》最近出版。这本书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多角度全景式呈现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全书约46万字，集纳了作家40年间现场采访和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素材，还原了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场景，记录下精彩的时代故事。文学评论家认为，这本书以历史的真实性和文学的艺术性，描绘了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具有强烈的国家情怀和人民情怀。北运河下游将添23座滨水公园，市水务局透露，纵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北运河近日启动综合整治，到2020年初夏，北运河畔将修建23座微公园，50公里骑行步道串联3色花树景观带，下游还将筑山照景，形成山水相望的秀丽景观。大运河北京段上还有哪些主要的历史遗迹？背后有哪些传奇故事呢？稍后的访谈部分，我们将邀请走读《北京大运河》一书的作者杨良志先生，跟您聊聊北京大运河的前世今生。乾隆花园2年后有望全面开放了。上周五，电视节目《上新了故宫》播出了第一期节目，探秘乾隆花园。藏在故宫深处的禁地乾隆花园，在电视镜头前一经亮相，引来大量点赞和关注。尤其是第4进院落里的奢华建筑倦勤斋，充斥着乾隆皇帝为自己营造的梦幻而让人神往。记者近日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乾隆花园前3进院落正在修缮，只有第4进院落对游客开放了。到2020年，这座神秘花园将完成修缮，向公众打开大门。届时，故宫的开放面积有望达到85%。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将食材放进机器5分钟之后，机器人厨师把一盘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送出锅，这样的科幻场景出现在了东单北大街上。最近一家新开业的智能餐厅成为了东单地区的网红，各类菜品由机器人掌勺制作，从点餐到烹饪，机器是绝对的主角，店员们反而成了配角。不过前来用餐的顾客最关心的却是能否不放辣子。相关的负责人介绍说，机器本身可以对个性化需求进行设定，但是这家店啊，主打快餐概念，菜品采用标准化生产，所以没有办法满足太多人的个性化需求。再来看看澳大利亚的一家网红餐厅，不过它走红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菜品和服务。澳大利亚知名汉堡连锁店位于墨尔本的一家店铺最近因为桌布走红了。这家店把一块一块新鲜的草皮当作桌布铺在木质的餐桌上，再摆放餐具。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引发网友大讨论。不少人担心草皮桌布的卫生状况，还有一些人批评草皮桌布不利于环保。住在这家汉堡店附近的居民说，看起来草皮桌布是昙花一现，但是却给店家带来了很多后患。店家多次找机会挽回口碑，甚至邀请周边的居民到店里坐一坐，能领取免费的汉堡，但是收效甚微。看来关注度高也不一定就能带来好的效果呀。 芯片在电子产品中很常见，但是人体芯片您听说过吗？英国多家法务和金融企业出于安全考虑，正在和瑞典一家企业商谈，打算让员工植入人体微芯片。不过英国工会联盟担心个人隐私受到侵犯。这种微芯片应用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只有米粒大小，与宠物芯片类似，可以存储个人医疗数据，一枚大约150英镑，约合1349元人民币，可以植入手部虎口位置，植入者挥手就能完成开门、进入办公室、启动车辆等操作。英国工会联盟秘书长说，植入微芯片会赋予老板们更大的权力，控制手下的员工，雇主们不应无视这些风险，或者是强迫员工植入微芯片。日本近年来独自生活的成年人越来越多，一人份经济应运而生，专门服务独自外出就餐、娱乐或旅行的单人消费者。比如经营卡拉OK 连锁店的公司注意到有30%的顾客会独自来唱歌，公司呢于是就推出了一人一卡拉的包厢，专供独自唱歌的消费者使用。日本一些电影院、拉面馆和主题公园游乐设施也纷纷推出带隔板的单人座位，确保独自前来的消费者个人空间不受打扰。还有一些旅行社推出单人的旅行套餐，服务有意独自出行的消费者。据报道，如今50岁日本男性每4人中就有1人独自生活，而女性每7人中就有1人独自生活。一块白松露重850克颇为罕见，日前在意大利被拍卖了，约合8.5万欧元和67万元人民币，这个成交价格几乎是相当于市场平均价的30倍。据报道，买家是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中国香港买家。拍卖会一名发言人说，成色一般的白松露现有的市场价格是每百克大约350欧元，约合2700多元人民币。而这块850克的白松露能以如此高的价格成交，是因为这么大的白松露实在是罕见，松露越大越值钱，普通白松露每块的重量大约是20克左右。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AM1026，城市文化范儿。 先来关注天气，北京呢，昨天早上8点启动了今年冬季第一个空气重污染预警。那么今天呢？将达到重度污染，也是这次重污染的峰值浓度。明天也就是周四上午有可能维持重度污染，中午前后有所改善，请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健康防护。有关部门处置了近万个自媒体账号，国家网信办近期会同有关部门针对自媒体账号存在的一系列乱象问题展开了集中的清理整治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从10月20号起，已依法依规全网处置了唐纳德说、傅首尔、紫竹张先生、有树光、万能福利吧、野史秘闻、深夜视频等9800多个自媒体账号。国家网信办最近又依法约谈了腾讯微信、新浪微博等自媒体平台，对其主体责任缺失、疏于管理、放任野蛮生长造成种种乱象提出了严重的警告。来看一下，请持有老年卡的朋友注意了，最近有消息说，持有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的老人要想免费乘坐公交，必须要先激活卡片。市民政局的负责人表示，为了方便老年人申领和使用养老助残卡，已经提前把免费乘公交、逛公园的功能预置在了卡里，这些功能不需要激活，可以直接使用。您碰到过拒收现金的情况吗？近年来国内出现了一些拒收人民币现金、炒作无现金概念的行为。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相关负责人最近强调，有的商户对第四套人民币停止流通政策有误解，误以为一角、五角纸币也已经停止流通而不收，实际上一角、五角的纸币仍可流通，银行仍在正常收付，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我们来关注电视节目。今天由许继峰执导的浙江卫视大型纪录片《西泠映射》系列续片《孤山路31号》将率先开播，以穿越历史的影像再现百年名胜传奇。今时有传奇，雪径犹可追。 西泠映射一枚枚流传百世的印章和始终陪伴着西泠的一草一木，都将在纪录片中诉说着往昔岁月，也带领我们揭开孤山路31号的谜底。电影方面，由哈利波特作者 J.K. 罗琳全新创作的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即将于11月16号，也就是本周五在全国上映。最近影片再次送出惊喜，定于11月9号到25号在北京举行电影主题展览。这次北京的电影主题展览将分为两大板块，纽特的神奇世界板块将100%还原纽特之家的奇幻场景，魔法马戏团招募处则展现了马戏团的光怪陆离，观众可以在绿幕设备前拍摄视频，一秒体验漂浮在飞天泡泡中的神奇魔法。哎，还有一条考古方面的最新消息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河北磁县发现了一处金代的摩崖石刻，文保人员最近在河北省邯郸市磁县西部太行山区白土镇一座石窑内新发现一处摩崖石刻，经考证，这处石刻是金代世宗大定23年，也就是公元1183年的摩崖石刻，距今已有835年的历史。刻字处是一块磨光的石面，一共镌刻了270多字，字体为楷体，儒雅俊秀，全文记载了佛教严格发展，愁禅寺经战乱多次损毁及村民捐款重修的过程，石刻雕工深邃，对金代书法也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走读北京大运河，大运河上有着北京城文化记忆的深刻烙印。作为一个老北京，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踏上了寻访之旅，用脚步丈量北京大运河的踪迹，写就了《走读北京大运河》一书。北京大运河有着怎样的历史变迁？它留下了哪些故事？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读北京大运河。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世界上的运河工程中哪条运河最长呢？ A. 苏伊士运河， B. 京杭大运河， C. 巴拿马运河。 世界上的运河工程中哪一条的运河长度最长呢？苏伊士运河、京杭大运河还是巴拿马运河呢？哎，如果您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走读北京大运河这样的一本书，也是新近出版的哈。那么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我想呢，也是借这个段炳仁先生为这本书写的序来给大家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段炳仁先生呢说，北京是中华民族的一张金名片，金在哪里呢？可以用4句话来概括：历史悠久，山河壮美，文化璀璨，地位独特。展开一点说，这个区域在70万年前就有远古人类生存聚集，是一处人类发祥之地。据考古发掘，在房山区周口店一带出土的远古居民的头盖骨被定名为北京人。这个区域也是人类都市文明发育较早、影响广泛深远之地。那么据历史记载，早在3000多年前就形成了燕冀两个方国之都，之后呢又多次作为诸侯国都、割据势力之都，元代作为全国政治中心，修筑了雄伟壮丽、举世瞩目的元大都，明代以此为基础进行了改造重建，形成了今天北京城的大格局，清代仍以此为首都。北京作为大都会，它的文明引领全国，影响世界，被国外专家称为世界奇观，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北京人文的久远历史，生生不息的发展与其山河壮美、宜生宜长的自然环境紧密相连。它坐落在华北大平原北缘，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经河济，北枕居庸，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是我国三大地理单元华北大平原、东北大平原、蒙古高原的交汇之处，是南北通衢的纽带，东西连接的龙头，东北亚环渤海地区的中心。这块得天独厚的地域不仅 极其具有区位优势，而且环境宜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在高山峻岭之下，有广阔的丘陵、坡、缓坡和平川沃土，永定河、潮白河、拒马河、温榆河和济运河五大水系纵横交错，如血脉遍布大地，使其顺理成章地成为人类祖居中华帝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那么这块风水宝地和久远的人文历史也催生并积聚了令人垂涎的灿烂文化。那么对于这个北京的这个灿烂文化呢，擦亮北京的金名片，就是要使其蕴藏于文明古都的丰富多彩的优秀历史文化活起来，充满时代精神和首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新文化强起来，进一步展现它的真善美，释放它的精气神，提高它的含金量。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一零七点三， AM 一零二六，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坐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白福泉、什刹海、通惠河，提起大运河，这些地方往往最先被人们记起。随着时光流转，原本那座水网密布的北京城已经不复存在，曾经繁华喧闹的大运河上也早已没有商船往来，但是大运河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北京城的文化记忆中。作为一位老北京，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踏上了寻访之旅，从白福泉老源头经过这条水道的逐个节点，用脚步丈量北京大运河的踪迹，直至走到流入通州的通惠河，终于写就了《走读北京大运河》这本书，日前也跟大家见面了。北京大运河有着怎样的历史变迁，它留下了哪些故事，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读北京大运河。来请出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走读北京大运河一书的作者，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杨先生好。 各位听众好。大家早上好。 欢迎您来做客。我们也希望您用几期节目的时间来跟我们说一说您用脚步丈量大运河北京段的哈那些有趣的事儿。杨先生跟我们来说说哈，《走读大运河》这本书，您呢是做文字工作的，也有文史方面的深厚的功底，所以呢写一本关于大运河的书呢也不奇怪。但是您当初怎么样想到用走读这种形式呢？而且您这么大年纪走这一圈下来也花了蛮长时间的吧？ 这个北京大运河跟我们北京人关系太密切了。我们很多老北京人可以说是啊，喝着大运河的水长大的。所以要写一写北京大运河，我们是责无旁贷的。我这个确实像主持人所说的，几十年打文字的交道啊，这个以练文字为基本功，另外呢搞文史啊，对北京的历史古籍、北京民国以来的许多重要的著作都读过。这样呢，一是咱们有这个文字的基本功，二有关于北京历史发展的许多的历史知识的积淀。所以当组织上说要写一写大运河吧，我觉得应该承担，于是就把这个活呢 担下了这个重任 来了 啊。那么刚才说了，承担下来这样的一本书呢，您可以查很多的史料，但是您这次采用的是走读。 对， 走读这两个字怎么理解？ 史料在案头，在脑子里，但是呢悬着写，在家里卧写啊，不到现场去看，我的风格是不行的。我必须是现场一步一步的踏过来，亲眼目睹。那么在大运河这一线啊，看过的地方不一定都写了，但是写的地方非看过不可。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14号，星期三，农历10月初7，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天气情况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受到弱气压场的影响，今天本市大气扩散条件进一步转差，极不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不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外出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早晨到上午有雾，能见度很差，驾车出行要及时了解路况信息，小心驾驶，确保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早晨有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前半夜有雾或轻雾，西部北部有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南转北风1、2级转3、4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1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5度。洗车气象指数方面，明天有降水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年擦洗车辆。 走读北京大运河。世界十大运河程度依次排名为京杭大运河、伊利运河、阿尔贝特运河、苏伊士运河、莫斯科运河、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基尔运河、约塔运河、巴拿马运河、曼彻斯特运河。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而伊利运河的全长为584公里，是第一条提供美国东海岸与西部内陆的快速交通工具。苏伊士运河1869年修筑通航，是一条海平面的水道，在埃及贯通苏伊士地峡，连接地中海与红海，提供从欧洲至印度洋和西太平洋附近土地的最近的航线。它是世界使用最频繁的航线之一，也是亚洲与非洲的交界线，是亚洲与非洲人民来往的主要通道。巴拿马运河位于中美洲的巴拿马，横穿巴拿马地峡，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是重要的航运通道，被誉为世界七大工程奇迹的世界桥梁。它是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分界线。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B，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大运河涉及北京的几个区呢？ A 6个， B 7个，C 8个。 来，我们先看一下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京杭大运河是最长的呀。朋友们，对于这个京杭大运河呢，这个答案看来是并没有什么疑义，答对的朋友是非常的多。京杭大运河，杨先生，京杭大运河一共是多长呢？1790多公里哈。 这个计法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隋唐的时候，开始收，开始修这个京杭大运河，那么我们一般的来讲呢，京杭大运河呢，就是这个传统的概念，那么我们今天的讲的呢，就是京杭大运河 到北京以后， 嗯， 在北京城内留的这一段。 哦， 我们通州的许多朋友啊， 嗯， 他们说，哎，京杭大运河呀，北边就到通州了，哎，他们很主张这种说法。 啊， 实际上呢，往上追一追， 嗯， 这个北京城内啊， 嗯， 还留着这个大运河的啊这么一段呢。 嗯， 哎，是这么个意思吧。 所以说北京城内也有这个京杭大运河。嗯， 哎，也有大运河。 大运河。 北京段。 北京段。 哎，北京段。 啊， 哎， 但是这个京杭大运河，我也知道大船是只能开到通州那块儿，完了之后要换那个稍微小一点的船， 哎， 是吧， 哎，是。 其实是能一直到积水潭呢，积水潭那个码头很热闹吗？ 这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还不一样。 船所达地点不一样。这个要讲起来呢，就稍微多一点，不能细讲。 嗯， 他大船到通州， 嗯， 从通州第一就到了这个大通桥， 嗯， 就是东便门，东便门外， 嗯， 那个是一个节点。 嗯， 东便门进城啊， 嗯， 然后到积水潭， 嗯， 是另一个节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河道的时候， 嗯， 这个运船啊，可以达到不同的点上。 嗯，好，这个到时候，嗯，我们到时候再说哈。今儿我们先说这个，这个上半部分，它是一个起点的那一段哈。 是是是。 京杭大运河的长度全长实际上是1794。 嗯。 那么答对的朋友也很多。那么再看第二道题。这个大运河在北京啊涉及几个区哈，啊，就我们说的区是比如说什么通州区、昌平区，什么西城区、海淀区，涉及6个、7个还是8个呢？如果您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作为一位老北京，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用脚步丈量北京大运河的踪迹，写就了《走读北京大运河》一书。北京大运河有着怎样的历史变迁？它留下了哪些故事？下面我们一起和您走读北京大运河。邀请到的是《走读北京大运河》一书的作者，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所以杨先生，您这个丈量北京大运河也并没有一定的是从头走到这个从头走到尾，或者从尾走到头，实际上是有空的时候一段一段的走。还有就是您居住在那个地方，对那里又比较了解。但是我们说的话，一般喜欢从源头开始说哈。那么白福泉是算是大运河的源头了吧？ 对，这是它水源之端。哎，嗯。 昌平的白福泉， 嗯，对对， 现在呢，大家也是很多人也很好奇哈， 嗯， 想去一睹白福泉的风采， 嗯， 但是呢，很多朋友没有实现这个目的，因为有的时候是没找着，有的时候没看到白福泉的当年的那个盛况哈。您， 嗯， 跟我们说说白福泉当年它作为运河的源头，应该是说这个水量还是蛮丰沛的吧？ 嗯，其实呢，不同的历史时期啊，大家会有不同的发现。去年此时啊，就是去年国庆节秋高气爽， 嗯， 一片美景的时候， 2017年的时候， 去年2017年， 嗯， 我恰恰去白福泉， 嗯， 去年呢，那时候还可以去看， 嗯， 今年夏季以来，很多朋友因为我们宣传北京大运河， 嗯， 那么很多朋友当然感兴趣。到源头白福泉去看， 嗯， 但是呢不得而入，怎么回事？ 嗯， 因为啊，这个最近一年多以来， 嗯， 把那个地区啊，封起来了， 嗯， 封起来干嘛呢？整个的来整修， 哦， 啊，所以这个白福泉，我们明年吧， 嗯， 应该说可以看到了。 嗯， 听众们很关心，是太好的事情了， 嗯， 只不过呢。稍微再等一等，啊，嗯， 这个区域在修整哈，嗯 哎。 我看您这个地方题目叫“心心系念白福泉”， 啊， 白福泉那儿现在还修了这个亭子，还立了一个碑， 嗯， 白福泉遗址的碑哈， 嗯。是， 啊， 但是你说的呢，这是一个历史过程。 嗯， 不能详细说。 嗯， 就是当年啊，这个大运河上游水源不足。 嗯， 那么就是 著名的水利专家郭守敬，奉命，说找水源，找来找去，就发现了在昌平的这个龙山这个地方，有一泉水，水源很好，这样呢，就发现了这个白富泉的这个水。 实际上，白富泉就在这个昌平的龙山山脉上。 对对，我们在昌平啊，走一走，有好多地名，我们地铁大概有一个站，叫南邵站。 南邵站，对对，昌平县地铁昌平县。 我们乘这个八达岭高速路，有一座桥啊，叫白福桥。 对，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然后那个边上呢，就是精密引水渠，那个水啊，荡荡的向西流去，其实呢，就是顺着精密引水渠往东走，走不了多远，就是白福泉的所在地了。那个地方名字四个现代化的化，村庄的庄，化庄 ， 昌平区的化庄村，这就是白福泉之所在， 白福泉就是在这里，当年呢，郭守敬也是发现了这个出水的这个地方哈，这个泉的这个水源的源头在这个地方， 对， 然后把这个泉水等于是引出来， 对对，那个当年非常不容易的，他具有好的科学知识，发现了这个水源，于是就开掘了，白福泉，我们今天呢，从昌平那个地方去，刚才我说的，精密引水渠，边上走一走，远远的呀，就可以看到，在精密引水渠的北岸，葱葱茏茏的有一个小山岛，有一个小山包，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龙山呐、我们向龙山靠近，我前几年去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度假村，它的老名字叫龙山度假村， 知名度不太高， 向那儿去的话，绿树葱茏，道路曲曲弯弯，路边上呢有一个太湖石，上边呢繁体写着龙山两个字，再往前走，哗哗的水声啊就可以听见了，拐过一个弯去，眼前啊一个方亭的檐下，九个汉白玉的雕龙的龙首，哗哗的正在流水， 这龙首就会吐出水来， 这就是有名的白福泉。 看来等这个明年这个周围整治好了之后，大家又可以去看了哈。 对了， 网友刘小玲说我去年在网上就看到说这个白福泉呐、又吐水了，是真的吗？现在还在吐水吗？现在也看不见哈。 我觉得就是现在它整个休整时期，不会吐水的，这个明年我们去那个地方，看所谓的这个大运河之源，那肯定会吐水的，这个还是很好看的，九个龙头，那个水光啊，闪烁，水声哗哗。它的这个龙头的下边啊，一个随行的一个池子，池子里边呢，有鱿鱼，有芦苇，山石，都是很漂亮的，我们著名的历史学家侯仁之先生在那里啊，写了一个碑，就是白福泉遗址，这个书法家叫刘炳森，写了一个匾，叫白福之泉，这么一个匾，就是都在那个老，其实老亭子也不老，就是1990年代，建的，现在就是去年我去的时候已经比较的满目沧桑了，大概修整以后啊，会 更好的呈现在我们大家面前吧。 要说这个郭守敬他开发白福泉是1291年的事情， 1992、1993 是白福亭遗址复建，那就是20世纪80、90年代的事儿、 后来荒废了好多年 啊。然后我看您的书里头说这个白福泉这个能喷水，它还是烟瓶八景之一、是吧？ 哎，对，那时候这个评过烟瓶的好多景，原来就叫白福喷浴。 龙泉喷浴。 龙泉喷浴，对、后来又改成龙泉漱浴。 漱浴。 总之呢是一个很代表性的很美的景观。 非常的好哈。那么在白福泉的这个旁边龙山上面还有一座这个都龙王庙。然后您这个书里头专门也有一个章节是叫做说不尽的都龙王庙。看来也是一处比较重要的遗迹哈。 对了。回过来说白福泉吐水的事儿吧。实际上吐水啊我们看着高兴。但是吐水谈何容易啊。 现在这个。 现在的水啊是水泵。把水啊叫到。把水提到 吊上去， 吊上去。水泵这个今日科技简单的事儿了。吊上去以后，水泵一开，哗，九个龙头就吐水了。这个历史啊，大自然啊，是在啊几百年的变化中，逐渐形成的状况。我简单说，我们这个白福泉的上游，有13陵。13陵。挖得深深的，说起来啊，把地下的水脉呀、就完全打乱了。在明初永乐的时候修13陵，天寿山是好，但是那时候人哪懂得这个把水脉会有影响啊。况且明朝的皇帝他们有过一种想法，说我这个陵前就是白福泉啊，距离13陵不算远啊。我这个陵前水往西流，我也不高兴啊。他们还有一些风水观啊，所以呢， 当时的人们就不喜欢这水， 不喜欢他这个。有些堪舆学家，我说的就是风水先生啊，他不喜欢，所以这个挖13陵，那么多陵区，都挖得很深，地下的水脉受影响，这是。从上元来讲，从下边来讲啊，后来皇上啊，永乐皇上，宣德皇上，这都是明朝的皇上，对下游的水系啊也有改动。所以呢，白福泉啊，这个明清的时候慢慢的呀就受到影响了。郭守敬那时候水流哗哗，水运顺畅的情况啊，就很难再现了。那么我下边呢就是说白福泉的这个旁边啊，这个小山包，就是龙山，龙山上呢就是主持人刚才说的，一个很漂亮的小庙，都龙王庙。 都龙王庙，为什么叫都龙王庙呢？ 一片绿树之中啊，一个哈那个红墙的小庙，立在山端上，很引人注目， 精巧的一个院落，方方正正的。 我们明年大家去白福泉去看一看，那必然啊，10米高，100-200个台阶，那上山去看看，去拜拜，都龙王庙，还是挺好的，主持人说。龙王庙就是龙王庙 啊， 干嘛叫都龙王庙啊？ 是，你知道我还当时专门查了一下，我说我别说错了。 一个说都龙王庙，一个说都，这是首都的都。都龙啊，其实这个中国大地啊，包括北京的地面上，龙王庙数不尽的，多极了。那时候一个小村庄，就会有个龙王庙。但是它叫。都龙王庙，这个都啊不简单，脑袋上加这么一个字儿，关乎重大呀。什么叫都龙王庙？就是龙王庙的总管。 啊、哦，我把你们众龙王庙全管了。啊， 这是龙王庙里的首领，最大的是吧？ 龙王庙中的董事长，哎，你们可以说是董事们。 嗯， 我这是董事长啊。你这个我们金融街那儿有个城隍庙 啊， 哎，他那儿呢叫都城隍庙，也是城隍庙的总管。 哦， 这就厉害了。 您看， 所以这个白福全的这个龙王庙啊，很厉害。庙不大，但是灵通很大。嗯、 那这都龙王庙得有多么悠久的历史了呀？ 实际上看，你进到庙里去，它庙后啊，有一块，你看进庙庙门、这个主殿，庙后啊，有一片树林，这个整个庙呢是前些年修了呀。把它圈起来了，庙后边的这个空旷的地方，我现在想，西北这个方向空旷的林木之间呢、有一个小碑林。 哦，这里还有个小碑林。 哎、小碑林，尽管呢，大概有七八九方碑，有些呀、是残破的，断了角了，很多呢碑上字啊。也漫漶不清了。有不少碑呢，立在那儿啊，或者是呢拿这个木头啊支在那儿，斜着倚在那儿。但是，这些碑呢都可以好好的看一看。 是啊，这碑上都记载了什么字儿呢？ 大概我印象中啊，比较早的碑是明代的碑。明、清到民国延续下来。那么这些碑上都记着什么呢？应该说记着呀，是修这个庙。这个龙王庙一大功能，求雨啊。 哦，求 雨得雨。啊，显了灵的记录。哎，每方碑都是历史的记录，从明到清，以来，比如说。这个清末的时候，这个昌平这一带，昌平南，我刚才说的这个地皮上叫化庄啊，这一带，这个龙山前后啊，大旱呐、旱的呀，这个庄稼，都被虫子啊，快咬光了， 哎呦， 这个土地啊，都裂了，老百姓啊，眼看着这是荒年了，那么地面上的官员呢，就在都龙王庙求雨。这个求之啊得偿。哎，不几天呢， 真求来了， 大雨哗哗的下来了，下来了，把那些个干枯的庄稼呀、也救活了，把那个庄稼叶上啊吃庄稼的那些蝗虫啊也浇灭 了。 这个老百姓呢。到秋天啊，还算有个比较好的收成。这当然大家就感谢这个都龙王庙的显灵啊。地方官员，当时的昌平州的官员把这个事情啊就报告给李鸿章总管大臣。李鸿章还真把这个事儿向光绪皇帝写了个奏折，说这个昌平。都龙王庙显灵啊，光绪帝也是高兴，就给都龙王庙赐了一方匾。很意思就是说呀，这个显灵啊，很显应百姓的祈求啊，这么其实这就是一百多年前的事儿啊， 还挺近的。 碑上呢这些东西，史书上。这些事情都有记录。 祥征石若写的是这个碑哈。 哎，对了，我没敢念这个碑。祥征石若，就是祥瑞的福分，能够实时的体现出来。这就是 光绪的碑，光绪的匾。 所以说杨先生上这个都龙王庙这小碑林，看来您也是这个得待了好一阵子啊，每一个都仔细的看了。 对，一般的来不及就看一看挺好。我因为搞这个历史嘛，所以那个碑尽管漫画不清，尽管啊 仔细辨认了， 武后到那个地方，在这个几个碑前慢慢的转，整个山上庙间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慢慢的看，看到日落西山啊，鸟雀四面的叫起来，西边的天光慢慢的淡下去，我看这个碑啊真是又回到了几百年前的历史中，还是很有意思的。 而且我们听杨先生这么一说，就特别有画面感啊，一下就浮现在了眼前。 哎呀，我想这个白福泉这个地方啊，应该有更好的画面。其实我去白福泉这不是第一次去。十多年前我去过这个地方。那时候是对这个地方感兴趣去看，哎呀，当年的昌平的白福泉啊，因为那个泉下都是那个洼地，可以采沙，那么大卡车呀在下边啊，这个挖出了一块块的沟沟坎坎，那么昌平的领导和人民也聪明，当时打出的旗号是白福泉湿地公园，那不就着劲儿挖的坑坑洼洼，我建个湿地吧。这是当年。我去年去啊，昌平人民、昌平党政领导又有新的主意，那是很好的规划，就是做出了一个啊昌平新城，滨河森林公园。 哎呀， 这是昌平一个大手笔， 哦， 它是从刚才我提到的十三陵水库，往南，北区就是从十三陵水库南边到精密引水渠，这是它湿地公园的北区，中区呢，从这个精密引水渠到沙河，这是它的中区，南区呢就是沙河到沙河水库，昌平要打造一个昌平新城滨河森林公园，规划很好，很漂亮。最近呢，昌平又在想新的主意。这不是有这个大运河的这个申遗的成功吗？ 是。 他们也想借着这个吧，说是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 哎，这个好。 这个好，这其实也很复杂。它这个也说起来啊，大运河呀，要回到京杭大运河呀，那么这个北京的这一段啊，它只是北京这一段的源头。如果说到根上大运河的那个源头啊，跟北京白福泉啊没关系，因为那个京杭大运河呢，晚了说是隋唐时候挖的，你这个北京这段呢，说起来就是刚才说的1291、1292、1293郭守敬，那时候挖的，这前后呢差了几百年呢，所以呢，我们愿意把它能够跟更久远的历史，连起来，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怎么样能够把风景开发好，能够更加科学性，这个呢我们还可以再研究。 所以洪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说昌平了不起，龙脉啊。 是。 还有秋子也说，他说玉河的步道墙上镶嵌着仿铜浮雕京杭大运河全景图，不仅能够享受美感，而且很震撼，赞叹古代水系之广阔悠长啊。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期待未来修整之后的白福泉地区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文化和环境方面的体验哈。那么元代的时候，郭守敬疏浚白福泉是一个什么样的路径？为什么不直接南下，而要先向西折呢？稍后我们请杨先生跟我们接着聊，好吧？好，在这里我们也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能见度比较差，开车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大气扩散条件也进一步转差，所以外出请您一定要加强健康防护。洗车指数是这样的，明天呢有降水天气，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走读北京大运河。大运河北京段全长82公里，横跨昌平、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通州6区，沿线文物等级高，分布密集，时代跨度长，类型丰富，既是明清时期北京城连接西北部园林的纽带，也是中国古代连接南方北方的大动脉，现在还是连接北京中心城与副中心的项链，地位重要。2014年，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58个遗产点中，北京共有4处，其中就包括在2007年考古挖掘过程中重现的玉河古河河道以及澄清中闸，其余2处遗产点为通惠河通州段河道以及西城区澄清上闸。同一年，玉河2期南段保护工程启动，从平安大街到北河沿大街，全长600多米。2017年8月，玉河2期提升改造工程完成，沿岸绿化更加细致，并增设了100多米长的运河文化长廊，重现700多年前的水川街巷的盛世美景。今天第二道题答案就是 A， 大运河涉及北京的6个区。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元代郭守敬开通了通惠河，而通惠河又是得名于哪位皇帝呢？ A 铁木真，B 忽必烈， C 铁木儿。 哎，那么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也已经出来了，应该是 A， 不少朋友也是答对了。那么第三道题呢，说的是通惠河得名于哪位皇帝，铁木真、忽必烈还是铁木儿呢？哎，知道答案的朋友也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作为一位老北京，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用脚步丈量北京大运河的踪迹，写就了《走读北京大运河》这本书。北京大运河有着怎样的历史变迁？它又留下了哪些故事？下面我们继续请杨先生跟我们一起走读北京大运河。接下来请杨先生来跟我们说一说元代的郭守敬哈是怎么来疏浚这个白福全的，这一头也有很多故事。比如网友秋秋就问了，他说我查了一下，白福全不是直接往南引的，而是绕了一个弯儿。那么这个我看到在您的这个书里头呢，也有叫西折而南食水源。所以说这个白福全一般来说引水嘛，最快的肯定都是就从比如说 就过来了， 从北就往南引，但是他往西又弯了一个弯儿，这 是 为什么呢？ 这郭守敬这个不平凡之处。 哇哦！ 简单的说，这个白福全那个地方啊，海拔50多米，就是比较高，按照刚才主持人所说的，他不是城里需要水吗？ 对呀。 从城北，从京城北，往南直不隆通过来不就完了吗？ 这多省事儿啊！ 哎，多省事儿，一路途也近，这个工程也小， 是 不行的。 哦， 为什么？从这个昌平的白福全往南来，哎，第一道过了沙河，我们八达岭高速路上。这个有沙河一个村子， 沙河现在那儿有高校园区，好多那个大学在那儿呢。 沙河这一块，再往南还有清河这一块。这个沙河和清河呀，它的水这个海拔呀，都比这个昌平的白福全要低下来了。低下来，你想往南引，这水哗一下在。沙河在清河呀，它自然的就都 散开了，就给流没了。 没了， 哦， 水顺势是水往低处流啊，你还往城里引呢，在中途啊就漫散开了，所以是不行的。郭守敬呢这样的一个科学家呀，他就琢磨呀怎么办，就是刚才主持人说了4个字儿， 哎，这四个字说来容易，做起来当年可是难的事儿啊。 嗯， 啊，那时候啊，没有这种先进的科技。 嗯，啊、这四个字就是惜折而难、嗯哎。 所以他首先是把白浮泉的水， 嗯， 向西走。 嗯， 为什么向西走呢？向西走啊，它这个水平海平线，啊，还保持着比较高位。 嗯 嗯，海拔50多米。哗，向西， 嗯， 向西呢，这一路上啊，还汇集了什么，益母泉呐、啊，马眼泉啊， 嗯， 什么好多，在北京西北的泉水，这样呢，他把这个白浮泉的水啊，又汇集的更多了， 嗯， 而且呢，保持着一个高水位。 这水就一直在这条区里头流着， 哎、对，往西流。它这个流的方向啊，实际上当年的方向啊，跟后来我们修的这个精密引水渠， 嗯， 大体是一个水的方向。 哦， 精密引水渠啊，是1960年代， 嗯， 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啊。60年代才挖的，但是精密引水渠呢，基本上是按照当年的这个郭守敬啊，这个那个水道的那个方向重新挖浚出来的。那么郭守敬呢，西折而南， 嗯， 南呢就是到了昌平海淀的交界那个地方， 嗯， 那个地方呢有一些地名。比如说泰州坞啊， 嗯， 比如说温泉呢、啊， 嗯， 那一带线那个线上开始往南转了， 哦， 哎，往南转了呢，他的目标是哪儿啊？ 嗯， 就是青龙桥、昆明湖， 哦， 昆明湖当年不叫昆明湖， 嗯， 元代的时候叫瓮山泊， 嗯， 所以呢，郭守敬当年呢。挖的这个啊，西折而南的这个水渠啊， 嗯， 叫白浮，哎，前边是白浮泉， 嗯， 瓮山下边是昆明湖，瓮、山泊叫白浮瓮山河，或者叫白浮瓮山渠。 哦、就是可以非常清晰的了解到，它是从白浮泉一直到了瓮山泊，所以叫白浮瓮山泊、 哎， 白浮瓮山河哈。 哎，瓮山河、瓮山渠。 哦， 哎，这个就是，非常聪明的， 嗯， 把水，啊，保持着一个比较高的水位， 嗯， 避开了往直接往南流就收不起来了， 嗯， 哎，在今天的昆明湖。集成了一个呀大的水面，是北京人一个幸福的一个湖、 嗯、 啊，给我们悬了那么一个啊西北方向的大湖。 嗯 嗯， 这也是元代北京大运河北部的第一段了， 一个重要的一段， 一个点段了。 嗯、一个嗯 那么在书里头呢，我看到您还写着，就是在这个西折而南的路上， 嗯、 原来还有一处叫满井 啊， 满意的满 啊。 满井，这是可能有些朋友会不太了解这个满井是什么意思啊？有什么故事？ 这个满， 嗯 啊，满荡荡的满， 嗯， 挖井的井， 嗯， 这个满井啊，在北京啊，当年是一个好多个地方都称为满井 啊，都叫满井， 哎，叫满井 啊、哦。 比如说非常有名的， 嗯， 名气更大的，明代的散文家， 嗯， 袁氏兄弟啊， 嗯， 袁中道、袁宗道，他们都写过满井， 嗯， 非常漂亮的散文。他们写的是安定门外的满井， 嗯， 他们说这个满井呢，平地， 嗯， 这个水啊就能够源源不绝的。冒出来，冒出来呢，在这个井面上呢，那个水面不是有水面的水的张力吗？ 啊， 它呢就整个的冒在这个井面上、啊，形成一个有弧度的亮晶晶的这么一个水洼。 哦， 啊， 又不冒出来、又永远的不绝。你这个取水呢，取了以后它水又漾上来了、就这样一个非常美妙的，而且满井的水还特别好喝、这是安定门外的叫满井，这个有名。像这个在这个白福瓮山区昌平和海淀的交界上，那个满井啊也很有意思，应该说跟安定门外的这个满井啊是同类的。地下有水，这里有井眼，水冒上来啊，它形成呢当地人们饮用洗涮浇地啊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水源。 所以就是水量丰沛的这种景、而且您刚才说它又水又很多、然后又很美味哈。 对， 所以北京城这样的景都叫满景。 对了，你比如说我最近我去这个我们安定门外的六铺炕 啊， 这个名儿这个我们大家都挺熟悉，六铺炕 是 我所在的这个单位北京出版集团，它的南边就是最近好多人去旅游的这个黄寺，就这一带地方，原来呀、一个上龙水，一个下龙水，北京的水啊原来分三类，一类是甜水，一类是苦水，一类呢是二性子水，甜水饮用沏茶，苦水洗衣服洗菜泼街，二性子水就是啊也不甜也不苦，凑合可以喝。这个我这个安定门外六铺炕这个地方啊，当年就以啊有非常好的茶馆来著称，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呀这个有很好上龙水，水田啊，开茶馆。我出版社的这个西边，当年啊，我说当年就是百年前啊，哎呀，100亩的水波漾漾的湖啊，现在我们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啊，就是所谓马甸儿那一带啊，当年还是很好的水乡啊， 所谓甸儿嘛，是吧？ 对， 就是 你好聪明，没错，对，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在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瓮山叫什么 白福瓮山渠 、其实它也这旁边也有这种满井哈。 对，它这边上啊那个好多个泉水，大家把水汇过来，像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到了这个颐和园啊，抬头往西北看，不远处一个一个的啊这个漂亮的塔，那个特别漂亮的山，那就是玉泉山呢。玉泉山曾经是天下第一泉，那个水也好极了，像这个西北的好多泉啊，都像这个白福瓮山渠里边灌注泉水，大家就合起力来把水啊越来越满越来越好，都流到了昆明湖。 这中间还有一个温泉，这个温泉是真有温泉啊。 这个就是白福瓮山渠上啊，有几个地方都是很好的地方，主持人说的这个温泉，温泉啊那当年还真是有好的温泉， 就叫这名字肯定是有哈， 那个 在海淀那儿。 民国的时候，百年前，那个民国的大人物啊，叫李时珍，在那个地方建立温泉疗养院。 李时珍的珍是曾经的曾哈、不是李时珍、没有说错， 李 时珍， 这是民国的大人物。 那会儿就有天然的疗养院了， 那就是引进西方的观念，那个温泉好极了，到1930年代，冯玉祥，在这个温泉疗养院的地面上，建立了辛亥滦州起义革命烈士纪念园， 那现在看那个景风光还是有， 还有纪念碑在这儿， 冯玉祥的大字 啊、哦， 那个整个的石牌坊，山上刻的精神不死，啊，这样的大字，我们其实这个地方我们不陌生，稍微有一点年纪的人，就是我们2003年，抗击非典。抗击非典的一个战场，就是温泉疗养院， 也是在这儿。 那时候那个地方，当年的情景我们都一下子， 应该很多朋友还是有记忆了， 那是抗击非典的一个点，所以路上，温泉。 温泉镇的樱桃特别有名， 温泉，温泉好地方啊。温泉以著名的地方，中央档案馆就在温泉的茂密的树林丛，树林丛中啊，一个个的灰色的楼，中央档案馆啊，许多重要的。我为什么我提的前几年我编这个毛泽东手记，很多。那些东西就在那个树林中的这个档案馆的大库里边、 哦、 啊，所以温泉是好地方。温泉往下啊，还有黑龙潭， 这我们就没时间说了。然后就我们从白富泉讲起，今天杨先生就跟我们讲，这水就流到了瓮山泊，到了昆明湖了哈。这里可以说是北京大运河的第一段了。下一次节目下周一您给大家讲的是北京大运河的中段了，是吧？您简单给我们讲一下，会讲到哪几个地点吧？ 这个大运河，咱们讲上一段，从这个白福泉到昆明湖。昆明湖往下，哎呀，这一段很长啊。其实我们坐龙舟。游昆玉河，是吧？这就开始了这个中段了。昆玉河往下，我们会走到长河，长河我们说地名的话，大家看有没有万寿寺，广元闸，紫竹院，高粱桥， 这都 高粱桥 进城了，这 就开始进城了。你好聪明啊，你这个脑子里还有地图。从高粱桥，这就是西直门了，然后就进城了。进城以后，积水潭、什刹海，然后就是这些年叫起来的玉河，然后就进城了，就来到我家就在岸上住，我的旧家，然后就进了。故宫，进了天安门、金水河，然后又流出北京城的老城的城外去，出了东便门， 好，看来下周一的这个节目会非常的这个精彩哈，欢迎大家下周一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得烦劳杨先生周一一清早来我们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说一说了。 向大家介绍北京大运河。非常亲切，我也很愿意， 太好了， 大家一起多关心。多看看我们的北京大运河。 悠悠运河蜿蜒京城，款款河水步履安详。大运河上还留下了哪些北京城的文化记忆？时代变迁，大运河又发生了哪些改变呢？走读北京大运河，下周一跟您接着说。谢谢杨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各位听众。 好，我们接下来公布一下第三题的答案喽。 走读北京大运河。通惠河是元代挖建的漕运河道，由郭守敬主持修建，自至元29年，也就是1292年开工，到至元30年，也就是1293年完工。在至元元年间，元世祖忽必烈用什刹海的水系修建大都，并以什刹海的东岸为大都城的中轴线建成。为了解决大都城的水源问题，由郭守敬修建了从京北昌平县白福泉到大都的引水工程。郭守敬经多年的详细勘测，自白福泉引水至昆明湖，导入积水潭，最后经玉河至通惠河。白福泉的引水和通惠河的疏通工程，特别是玉河段，不但有民工挖河，朝廷官员们也都要参加劳动。 工程在第二年秋全部竣工，当时江南的粮船在积水潭的东北岸挤满，在运河上也是浩浩荡荡的排船行驶，大都城的人们争先观看，热烈欢呼，犹如过节。元世祖忽必烈正从上京和林回来，在万宁桥上看到水面全是粮船，大悦，亲自命名从万宁桥到通州的河道为通惠河。今天第三道题答案就是 B， 通惠河是元世祖忽必烈命名的，您答对了吗？ 好的，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就结束了。